说过太多大道理，多到我自己都差点相信，抵不过你轻易只言片语就让我的世界叹息。电话里你的语气曾经是于我而言的呼吸，更像是一个努力的勇气，反复珍惜。牵着手的默契总抵不过换季的寒意，你总说坚持的意义，心底里藏了多少回忆，总输得很彻底，可还固执的想找谜底。我和你之间的话题到此为止，也许是天气不默契，不单是遥远距离隔开你，被人群吵醒的你还依然对我客气，是我太大意，也许是说了太多我爱你，所以你总是当作不在意，可我也无能为力，尽了全力，只好让一切都归零。是于我而言的呼吸，更像是一个努力的勇气，反复珍惜。牵着手的默契总抵不过换季的寒意，你总说坚持的意义，心底里藏了多少回忆，总输得很彻底，可此为止。也许是因为天气不默契，不单是遥远距离隔开你，被人群吵醒的你还依然对我客气，是我太大意，也许是说了太多我爱你，所以你总是当作不在意，可我也无能为力，尽了全力，只好天气不默契，不单是遥远距离隔开你，被人群吵醒的你还依然对我客气，是我太大意。